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音流入眼，我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项羽春一看，脸儿撕破了，再不伸手也不行了。他并不大话，一转身把大衣闪掉，摁摁帽子，蹬蹬鞋，叭叭叭把大带连紧几扣，抬胳膊蹦腿，没有崩挂之处，伸手接过亮银盘龙棍。老侠客，不是我不给面啊，既然事情头赶到这儿，讲不了咱们就当场动手。您是个侠客，有能耐，要把我们哥五个给赢了，慢说要银子，叫我们跟着打官司，我们没有二话，凭我们七星山，我们也不敢拦着。要是赢不了我们哥五个，慢说要18万银子，一点你也拿不回去。说句难听的话，连你在保镖的都走不了。老侠客一听，完了。看来这个事儿一点活动气儿没有了，不用武力解决是办不到的。是没有办法了，老英雄口打喊一声，哎，看来老朽要得罪了。再看他锦大袋子腰中一伸手，嘎嘣，踩了。就拽出宝刃秋风乐叶扫，这把宝剑这个亮啊，在山口处唰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，把项羽春这些人射的眼都睁不开了。再看老侠吴真使了个冲天一炷香，哎，把架势一亮，虽然说亮了架势，吴真没有先伸手，这还说呢，各位寨主最好不要伤了双方的和气，我看还是不战为上。项羽春一看到了现在了，有什么可说的了，他头一个摆大棍先蹦过来，老侠客，现在你说这话已经晚了，休走张棍。搂头盖顶就是一棍，老侠没办法，身子往旁边一闪，嗨，唰啦一转身把棍躲开了。但是用宝剑削人家的棍，老侠可不敢，因为项羽春胳膊粗力量大，这条亮银盘龙棍足有压懒粗细，削不动啊，恐怕把宝刃给伤了。紧跟着吴真使了个孤树攀根，唰，宝剑走下盘，奔项羽春的双腿。项羽春赶紧把大棍撤回来，喊了一声张，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往外就撩。吴真急忙把宝剑撤回来，使了个薄草熏蛇，奔梗嗓便刺。项羽春一甩头躲过去，横棍往外招架，二人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。要说银棍将项羽春的能为，那可够高的，那是头牌的猛将。这条大棍颇风八打，什么罗汉棍、 九宫八卦连环棍，什么庄稼十六棍，上中下三盘的，啪啪啪啪啪，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光华缭绕，哪一棍都有独到的功夫。但是分跟谁比，要在吴真的面前，就显得逊色了。吴真身法那个快呀，滴溜溜身形乱转，行前就后，行左就右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内五行心神意念足，外五行手眼身法步。人家那个招是四平八稳，一点也不慌乱。吴真一边打着，一边心里的暗自钦佩。罢了，这项羽春果然是个英雄，难怪我兄弟吴良不是人家的对手，那不差多了吗？哎，把腿打伤了那是便宜，这也就是我吴真，要换个旁人还盯不住他这条大棍。老侠又一想，像这种英雄又无仇无恨，我怎么能下毒手呢？哎，干脆一巧招迎他。吴真在剑下就留着情呢。两个人这么一凑合，因此打到50回合没分输赢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有人撒脚如飞到聚分当厅给汤和邓玉送信儿。报二位寨主可了不得，山底下是怎么回事。两个人一听，哎，二哥，我们得看看去啊，你一个人先坐一会儿吧。胡大海说，这什么话，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能坐得住吗？来啊，备马抬枪，我去看看。喽啰兵遵命照办，三个人飞身上马，砍奔山口。老胡子到山口抬头这么一看，他认识剑侠吴真。真认识吗？真认识。想当年胡大海到北口经常贩卖私牛，回来路过北地燕京，由于自己苦爱武艺，也访名人呢，经人介绍，后来才认识剑侠吴真。他知道这老头是武林高手，武艺出众，不过呢，认识是认识，没有什么深交。后来听朱元璋向他介绍，在卢沟桥有个老头，一剑削三手，单掌贺群帆，长得什么样什么什么样，胡大海就想到吴真了。心说呀，多咱见着吴真，能把他拉过来，那我们老四的地业不愁不成。没想到今儿个在七雄山见着老胡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嗷嗷扯着一嗓子，别打了，真有效力。就见项羽春把大棍一摆，噌，凝身跳出圈外，尹玉文、尹玉武、廖永安、廖永忠全把兵器收住，吴真也跳出圈外，单手擎剑，什么人？正在这时候，老胡马就到了。胡大海甩凳立鞍跳下来，老英雄，哈哈哈哈，还认识我吗？我姓胡，叫胡大海，你还记住我了吗？哦，吴真看了半天才想起来，赶紧把宝剑收好，过来跟老胡见礼。老胡用双手抓住他，老朋友，你这怎么说的？哎，你怎么跟小孩子一个脾气？哎，滚，还不给老英雄赔礼认错。项羽春没办法，带着那哥四个过来给吴真说好话。吴真自觉着兄弟做的事理亏，也就把话收回来了，也一再的认错。胡大海说，妥了， 大伙一互相谦让，一天云彩就算满散了。哎，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来来来，上山上山上山。连保镖的达官在趟着手，车老板由吴真和吴良领着赶奔聚义分赃厅，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座呀。吴真纳闷，胡大海怎么到这来呢？一问，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，老英雄，嘿嘿，现在我姓胡的不是当初那样了。您知道我们的事儿吗？我们老四朱元璋自立西吴先王，渔樵兵变取下襄阳，收下张玉，现在成气候了。我是我们老四手下五虎上将军，这一次奉军是狗皮道张三丰之命到外头来搬兵来了，没想到到七雄山跟各位老少英雄相遇，太好了，看来是天公有意来了个英雄聚会。老英雄跟我走吧，保我们老四是最有出息的，何必还到燕京城保镖去呢？哎，梁无良，我一句话，你们都算开国的元勋，有多少我们收多少。别看胡德海是个粗人，讲的有道理，他详细把起义的经过讲了。吴真深受感动，这个，哎呀，想起当年刘伯温跟他说的话，自己虽然满身有能为，英雄无有用武之处，都说朱元璋是当世豪杰，早晚必成大事，既然朱元璋自立西吴先王，这不是好机会吗？想到这跟吴良商议，吴良说，那哥哥，那银子的事。嗨，吴真说，什么还银子，咱们哥俩要保西吴王连见面礼都没有，干脆拿18万银子当见面礼得了，也算咱们立了一功。吴良一听，对，反正银子也不是我的，给西吴王送去做见面礼正不错。得了，吴良当时把大腿一拍同意了，问手下烫子手和镖师，这些人不太一样，有的有家口，恐怕受了株连，哎，弯转着提出来打算回去。当然了，胡大海也不勉强，愿意跟着干的双手欢迎，乐意走的给穿资路费，把这个事儿就处理完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保镖的里面有一半乐意保西吴先王，有一半各自遣散回家。老胡一想，救兵如救火呀，既然现在兵也有了，将也有了，银子也有了，赶紧回去解襄阳之围吧。大家一口赞成，愿意早点起身。项羽春吩咐一声，来，鸣锣聚众，把3000多名喽啰兵全都集中起来了。当众宣布，从今天以后把贼帽子摘掉，竖起大旗，要保西吴先王，现在咱就是义军了，把贼皮扒掉。喽啰兵无限的欢呼，万岁，太好了，人们乐得直蹦啊。项羽春传令是放火烧山，整队赶奔襄阳。临走前，胡大海代替大帅传下令箭。你看胡大海能耐不怎么样，分兵派将还有两下子。头一支令，命令严棍大将项羽春，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率领喽啰兵1000开道。命演玉文、演玉武率领2000军兵在后头断后，让双边将吴良剑侠吴真身为8路接应使，前后左右照顾。胡子还在当间一待，什么事没有，他压着18万银子 还有七雄山无数的物资，浩浩荡荡是赶奔前敌。路上没有什么事儿，到了第二天帮黑的时候，离着元朝的联营就不远了。老胡把吴真请到自己的马前，老侠客注意啊，到了。这飞刀将焦廷、绿袍裹弓项文忠这俩小子可厉害，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知道。老侠飞身星关照了前队后队，特别告诉先行官项羽春多多谨慎留神。项羽春点头，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就到了元朝联营的附近了。项羽春洗手话，我这第一次参加义军，往后我不是贼了，我就是西吴先王帐下的开国元勋，我得立首功一件。什么焦廷，什么项文忠，狗屁，我让他们知道知道项羽春棍子的厉害。他心里想着，正好被援兵巡逻的发现。这援兵啊，现在十分警觉，因为前两天胡丹还领人闯出去了，援兵损伤无数，报告了飞刀将焦廷和项文忠，当头目的受到谴责，都受到一定的处罚呀，揍了40军棍。焦廷传下令箭，从哪个方向要放敌人进去，是哪个方向的将领负责，定斩不饶。军令如山呢，谁敢儿戏？尤其到了黑天，巡逻放哨的更是注意了。他们就发现，从联营的外面黑压压来了一伙人，影幺幺还听见车的声音，马蹄子的声音，知道坏了，准不是自己人。赶紧把鹿角都护好了，在壕沟里把梆子一举，高声喊喝，站住，再往前来开弓放箭。项羽春一听被人家发现了，并不搭话，把银棍往空中一摆，弟兄们冲。感情这些喽啰兵啊，打起仗来更勇敢，一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，谁也不怕死，嗷这一声就冲奔元朝的联营。援兵一看果然是敌人，马上开弓放箭，箭如雨发，有不少喽啰兵纷纷躺到地下。尽管这样，就像决裂堤的洪水一样阻挡不住，前边躺下，后边又到了，哇这一声就打开了一个缺口。项羽春这一个人就冲进足有一里地了，把援兵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四散奔逃。但是援兵也不示弱，躺下之后后边有人又跟上来，四面八方的援军全往这儿聚会，两军就展开一场混战。项羽春这阵儿可把能耐施展出来了，这条大棍上下翻飞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打得血肉横飞呀！越打越高兴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有人向飞刀将焦廷报告。这个焦廷啊，据说是列国名将焦燕的后人，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，这个人最大的特长善使飞刀，他背后背着12把飞刀，是百发百中，在元顺帝的心目之中那是得意的靠山。要不这次怎么把他派来了？今儿晚上他把副元帅绿袍裹弓项文忠请到自己的大帐，正在议论军情。议论什么呢？两个人都担心这一次是奉旨来讨伐叛逆， 皇上告诉了，无论如何要收复襄阳，收复失去的土地，把朱元璋生擒活拿。事到如今半个多月过去了，一寸土也没夺过来。在这些日子攻了三次城，损兵折将，哎呀，两个人心中暗自着急，要再这么拖下去，皇上龙颜无恩，下一道旨意，我们吃饭这买卖就保不住了。用什么办法能把襄阳夺过来呢？哎呀，焦廷心中暗想，这个朱元璋真有两下子，看来当初我们有点轻敌了。他心里正在想着呢，两个人谁也拿不出好主意了，就听外面一阵大乱。焦廷挺身站起来，站到大帐的外头，往东北方向瞭望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候报事就到了，报大帅，可了不得，外面来了一支人马，数不清数目，到了这要闯连营，看那意思要赶奔襄阳，请求大帅早发命令，怎么办？好啊，前两天就冲出去了，哦，这两天又回来了，拿我这当大门随便出入啊！来，给我备马开刀。焦廷飞身上了马，绿袍裹弓向文忠提刀上马，在背后保护，带了四个总兵官、十二名副将、棋牌官、辕门官一百余人。是赶奔当场。当来的这块，焦廷一看正战可混战，也分不出敌我来了。焦廷喊了一声，来啊，鸣锣收兵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锣声一响，官兵按着号令赶紧退下来，全退到焦廷的背后重新整队，这就把喽啰兵整个给控在那儿。向文忠知道有了变化了，把大棍一摆，也让军兵全都站好了，手托亮银盘棍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定睛瞧看。他知道这是援兵的主将，就见焦廷这个人跳下马来，摘一盔卸甲，也能有九尺挂铃。这人长得膀大腰粗，腰大实围啊。那脸蛋子长得那个颜色是火炭红，脑门这长了个大痦子，跟三只眼差不多，五柳长髯，飘洒千心。金盔金甲，胯下压旗赤炭火龙驹，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。再往他后背一看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好像背着个大锅盖，是圆的，实质上不是锅盖，是用鹿皮缝的刀囊。在左右插着十二把飞刀，刀的后边有环子，都拴着红绿绸子条，被风一吹，啪，跟大蝴蝶相似。严棍将项羽冲看罢多时，何宝棍就来到两军阵前，用大棍一指，呆，对面元将可是飞刀将焦廷。这才引出来群雄大忌讳，是破援兵收焦廷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